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喂，以下呢個題目咧，同你兩個關係好大 嚇， 同你兩個關係好大。 咁重口味， 嗱你真係小心啲啊！而家 Me Too 風潮，OK， 你兩個咁靚仔， 啊點夠你啊？大佬收短小王子，今日先有個温哥華翻嚟嘅聽眾指名道姓話要揾收短小王子，我即刻指指隔離。 呢一個咧唔止靚仔，仲係十幾才子 啊！嗱，千祈唔好講。 十九啊，俾人攞咗啦！ 十九就 而家十七有人争紧， 十七就好似尤青， 有人同你争紧。 八就尤青如，十九就阿陶杰啊嘛。 而家十七呢个位咧，有人同你争紧。 十七就我就觉得而家应该，如果讲网络上边嘅当红嘅程度，我未有耐真系。 系 诶，应该就林作，系啦，十七就应该系林作噶啦，我觉得系。 十七才子佢 系啦， 咁啊，人哋都系大律师。系咪啊？即系 曾经系大律师，曾经系佢咪放弃执业啊嘛？因为转战呢个补习天王嘅， 咁佢系咪阿何君如咁冇大律师资格噶？ 佢有，佢有，佢有，佢 有执业资格。 不过就唔系佢冇执业，应该话佢有 冇执业？ 冇执业嘅大律师。 哦 ，OK， 即系 咁就而家系补习天王嗰阵啊？系咪尊嚟啊？佢 诶，佢曾经啊，不过咧喺补习呢个业务当中咧，就再冇新闻。但系哇，呢个嘅 Me Too 咧。佢啊真係非常之用啦、啊，好用啦、啊，即係計啊十九才子講之後咧，佢基本上沿住呢個脈絡咧就繼續講落去。今日咧好似仲有新 post 講埋佢阿媽都曾經係， 哇！呢個都好難諗先諗到呢條橋。 講埋出嚟，哇！喂，我真係覺得抵佢啊！ 通常就女性講翻自己嘅遭遇啊嘛，連阿媽都拎埋出嚟， 阿媽都攞埋出嚟。喂，你話三個即係唔係即係我嘅意思？點可以唔服佢啊？即係嗰種嘅，即係上位嗰種嘅 五體投地，我覺得六體投地啊！真係， 即係佢阿媽， 喂佢阿媽點？ 佢阿媽嗰篇嘢啊，成篇都係雕琢而成嘅商業文案。你幾時有拋眼淚隱藏住？幾時要你滴？林作都計到啊！ 係計到， 係啦。嗱，呢句就係佢原本送俾阿廖麗瑤嘅，我而家送翻俾佢。 哦， 點解咧？嗱，十九咧，我都同阿范國威都講過啦。係。即係雖然佢講嘅例子，我覺得係 inappropriate， 即係咩細路仔幼稚園俾人搣面珠燈啊咁樣。因為你討論一個敏感問題咧，你用一啲咁樣嘅手法咧，一定係會有爭議性。但係我覺得呢個爭議性咧喺陶傑嘅計算之內嘅。以佢呢、這個，即係我覺得而家大家以為啊喺互聯網社交媒體裏邊呼風喚雨，唔係見唔啊，我覺得其實係陶傑啊。 嗯， 即係陶傑應該先知道係嗰個嘅動向係點啊。佢、知道自己贏嘅，其實佢出呢個 post 嗰陣時。咁好啦，跟住佢先至再保中一飛，就跟多個 post 就話：如果戴耀廷俾人咁屈，你哋又點睇啊？會唔會支持啊？乜乜乜啦咁樣，咁就令到佢咧就喺網上邊咧成為一面倒啊！大家即係去撐呢個陶傑，就去質疑呢個阿呂麗瑤。 呂麗瑤 嚇，一個即係真係 KO 嘅，我哋呢啲 LOK 都未係嘅，真係。我哋真係呢啲 low end opinion leader 真係。 奇啦 啊， 奇啦，你解释到 系咪？人哋就 high end opinion leader 真系 骑领啊， 高端 系咯。喂，大佬一个 post 几十万，大佬啊 follow 啊， 咁 劲 啊， 几 啊万啊系。 喂，大佬而家网络上边大家一面都去攻击呢个吕丽瑶噶，你呢个旗手一挥嘅话，嗱，所以我就系话咧，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咧，既然我头先都讲过，如果大家觉得批评呢啲 me too 嘅人，是實行網絡公審對呢個教練 A 不公的話咧，我想再問一下嗰啲網絡上邊嘅 CSI 啊，去咁樣用一個偵探調查的方式去揭露呂麗瑤究竟有冇講大話，或者意圖去揭發證明佢是一個濫交的人，或者係講大話的人，你哋係咪仍然同樣都係做緊網絡公審咧？ 我覺得更惡劣， 絕對係 更惡劣啊！ 係 網絡欺凌 啊！ 我覺得 係啊，更惡劣 係網絡欺凌。我都講過，就算你話我係陶傑。帶出嚟嘅問題係值得討論嘅， 值得討論。 但係你討論嗰個問題唔應該跌落去揭露呂麗瑤， 或者再喺度攻擊佢呢件事係冇關嘅、 嗯。 你可以完全停留喺就係話 Me Too 呢啲咁嘅運動，或者政治正確喺美國由呢個民主黨或者左膠一路二十年嚟發起嘅呢啲政治正確嘅運動，係咪已經走到頭尾？大家係咪需要去反省呢？嗱，絕對絕對可以公開討論。 呢、這個咧， 不過呢個同呂麗瑤究竟佢個人？或者佢係咪商業文案含住拋眼淚，計定你幾時滴淚呢？其實係冇關我。 呢個咧，我真係好有資格講嘅，因為咧、啊，我咧真係差唔多二十年前咧， 你係陶傑嗰位嚟嘅。 我就係陶傑嗰位，即係嘅意思個位，梗係唔係十九才子啦。嘅意思係我係企出嚟去質疑咩？ 你暗示你係十八啊？其實 唔敢，即係咧。我二十年前咧，其實就已經係寫好多嘅文章咧，係有關咩咧？即係所謂嘅兩性關係當中，女性嘅柔弱當中嗰個嘅可能，即係可以 manipulate 嘅空間，哦、可以操控嘅空間。喂，但係一回事喎、哦，因為點解咧？我嗰個係泛而論，而我唔會只用一個事例，呂麗瑤呢、這個事例你去嘗試引證我，就話嗱，你睇下，即係我差唔多係指控呂麗瑤咧，就話佢係喺度操弄緊一啲嘅可能男女性別嘅空間，然後跟住攞自己個人嘅著數，依、這個就係林作所為。 嗯， 這個就係林作所為。我話呢一個就係簡直係一個，我覺得係已經跌破底線、人格底線。係，喂，你點知你點知呂麗瑤係做緊呢樣嘢？喂，你係如果呂麗瑤係作講緊嘅全部係事實嘅時候，佢係受到性侵嘅時候， 嗯， 你而家對佢嘅指控係對佢唔冇話第二次傷害，而家咧亦都引起個網絡嘅欺凌。 喂，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嘛，既然你話覺得網絡公審係對嗰個被指控嘅人個唔公道， 你做緊你自己， 其實你呢班友走去發起，走去揭露呂麗瑤嘅私隱又好，或者乜都好，你所做嘅嘢其實係衰格過人哋好多倍嘅喎，其實係。我網絡公審我都不是好像傳媒那樣走去跟蹤那個教練什麼都沒有，我只是說、啊、這個人怎麼那麼衰格，我都是表達個意見而已，但現在那些網民是當作做自己是一個偵探 搜集他的相片， 去搜集他的證據，又說他幾時幾時跟這個教練一起、嗯、等等這些東西證明呢，就似乎暗示呢他呢就是造假的， 做出來 的所以我就說你這些就算鼓勵大家去質疑這些 Me Too 風潮崇洋跟風呢啲動機揣測嘅嘢，我覺得理性討論裏面咧就盡量可免則免。 嗯， 點解咧？即係我就話立法會以往立法局啊，以往辯論咧，亦都係咩咧？就係話唔可以係揣測人哋嘅動機係為乜噶嘛？你話人哋崇洋，你話所有呢啲去即係表態呢啲人都係為咗崇洋，我覺得就唔係一個即係。嗯，才子去辯論的一個應有的論據咯，其實呢啲 啊，才子的寫法咧，十九才子的寫法咧，都是已經係隱含暗示，佢叫暗示式寫法。嗯、林作就不是暗示，林作咧就係、是、直情係指控， 指控 係、啊、直情係指控， 淨係針對咯。 佢係計算為咗出位，為咗 睇到佢編嘢又點，即係你頭先噏嗰啲咧，係、就是、 商業文案嚟嘅，所有眼淚位咧全部計算好曬。我就話你講賤。好多人話阿陶傑賤，我覺得未有耐未有。 林作 最慘就係嗰啲人咧，根本就冇陶傑咁嘅功力，佢係可以咧係騎住兩邊，嗯、即係小人君子兩邊咁行，呢啲係奇才。但係其他模仿佢嘅人咧，就攞住一邊跌咗落去咧，其實就係庸才，甚至係咩咧？甚至係蠢才。 嗯、 林作就係呢啲咁啦，我覺得叫做咩咧？第一個做王家衞就叻，第二個做王家衞就叫做唔識拍嘢。 同埋你咁讲咯，诛心论咯，喂，你呢个系好下贱嘅，即系我哋叫做好下贱嘅伎俩。 嗯、 你系将猜测人哋嘅动机啊！你而家性侵咧系一个好 factual 嘅嘢嚟嘅，即系如果举例啊，呢、這个阿吕吕丽瑶咧，佢所讲嘅系被人性侵嘅意思咧，系包括咗即系不合未得佢同意嘅触摸啦、嗯，或者甚至系更非礼啊，甚至系更进一步咧，喂，呢啲。是一些事實來的，你而對呂麗瑤那個就是完全非事實的，因為為什麼你是諸心論、哦、 沒得證實， 沒得求證的、哦、你說你怎麼你是他肚子的蟲啊，你現在因為花仔所說你是他的蟲啊，你怎麼知道他想什麼，你沒辦法證實的、哦、 還有我覺得很簡單，到他現在今天出了個 post 又說他媽後生的時候去出差都曾經試過俾一個同事咧，就入咗去佢嘅酒店嗰間房嗰度，咁佢就叫翻佢出去。好啦，佢所講呢啲咁嘅事，如果我用林作嗰種態度，我用林作嗰種態度， 你用翻林作嘅態度係 啦， 睇下點樣 走去 comment 佢阿媽涉嫌被人 或者懷疑被人性侵呢件事，咁、你估你林作你有咩感受呢？係嘛？我只係複述一次，呢、這個就係商業文案，好似我頭先所講嘅，係阿林作經歷過計算之後，就將老母嘅經歷就攞出嚟去賺取大家嘅眼淚，然後咧以彌補佢上一個 post 所引起嘅公憤，然後咧就攞嚟咩咧？攞嚟咧就係、作為啊。平息呢件事嘅一個手法，而出賣自己老母嘅經歷。呢、這個人人格相當低賤 ，XY 交叉二 set， 抵 Q 死。咁你有咩感受？係咪？我用你阿媽呢件事嚟咁樣講你，你有咩感受？所以我就話呢啲係叫抵 Q 死嘅，真係。 不過我又覺得佢個 post 我就唔明啦，有性侵出現過咩？即係如果睇佢個 post 嘅內容咧，就出翻去嗰個人， 佢預留咗好多想像嘅空間。 我希望我冇複述錯啦。佢就話嗰陣時我未有臨作，我就仲要做嘢。咁、我就要出差。咁然後咧，跟住咧就去到一個酒店住一間房，嗰間房裏邊中間有道門嘅。咁隔離房嗰個同事咧，夜晚黑唔知係咪講夜晚黑添啊？總之就打開冇經過同意啦，打開咗道門就走咗嚟我間房嗰度。我就話咁樣唔可以。咁就完啦。 即係其實咧，基本上咧，佢想講嘅就係冇得佢嘅同意嘅情況之下，有依個 intention 係想性侵佢。 而實際的動作就只是入到，即係佢描述的只是入到間房裏邊。 係啦，咁咧，究竟是不是因為咁樣之後發生咩事呢就冇人知道啦。咁樣，咁呢個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嘅，即係佢復述嗰件事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當你話網絡公審係對人不公平嗰陣時咧，大家都要睇清楚，其實你掟緊個石頭嗰陣時咧。即係林作一隻手指指住李麗瑤咧，其實四隻手指係指住自己嘅。其實 你而家做緊係同一樣嘅嘢嗱，我又都唔想就呢件事咧對阿林作咧依個咁嘅人咧，再即係有太多嘅即係説話按佢。我只係我講翻我自己咧，就係咩咧？喺網絡上面，我係從來都唔 share 呢啲咁嘅 post 咧，就是、包括你喺影到嗰啲人咧喺個車嗰度咧捽腳趾啊，或者係即係依個我哋叫網絡公審嘅 post。一啲涉及個人嘅一啲喺行為啊，因為點解咧？佢都係無權無勢。講真，佢無權無勢，我 share 佢啲嘢嚟去，又跟住想去加幾腳落去做咩啫？而且我都唔知道嗰個處境，究竟佢依個行為本身嗰、那個再大少少嘅我哋叫 context 係點樣？我唔知噶嘛。所以逢親呢啲涉及到無權者個人嘅一啲喺 even 喺佢個公眾空間裡面嘅行為咧。我是不會 share 呢啲 post 嘅，即係所謂可以達至一啲叫網絡公審嘅呢一樣嘢咧，我係唔會做。 嗱，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啦，你始終要睇就係話咩咧，就係、嗰個事嘅 proportion 啊， 同埋咩咧，就係、嗰個喺社會裏邊嗰個權力關係嘅地位。 嗯， 即係你越係去加害嗰啲弱勢嗰啲人，係你可以佢係無權反擊嘅，其實亦都冇方法去辯駁啦。假設係嘛，咁實際上你係咪好過癮咧？嗱，當然你話打嘅，我成日都話嘅，我打大佬。係嘛？我要挑機，我梗係將嗰啲官員有權力嗰啲人，佢哋嗰啲衰格嘢挑出嚟啦。因為呢個就係佢係掌權啊嘛，我哋係無權無勢啊嘛。咁我覺得第二樣係咩呢？就係、好多時咧，我覺得喺嗰個嘅呢啲去討論一啲種族、宗教、性別呢啲問題咧，我覺得係會情緒化嘅，好容易，因為身份嘅問題牽涉到，就討論一啲外在嘅，譬如政治啊呢啲嘢係唔同嘅，或者踢波啊。誒邊隊贏邊隊輸啊？曼聯贏定阿仙奴贏啊？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如果合適嘅態度，我覺得就盡量少一啲著色挑機嘅嘢。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想討論嗰件事， 所以我連阿呂麗瑤嗰個 post 我都冇 share 嘅，即係佢初嚟嘅時候我都冇 share， 因為我同意一樣嘢嘅，某個程度上阿十九才子所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都諗到呢一步嘅，我諗到呢步，喂網絡公審喎、喂嗰、那個教練。而家係未定罪嘅噃， 係一面之詞咁樣係， 暫時係一面之詞噃。喂，但係我唔會，我唔咩？呂麗瑤佢嗰個 post 係講緊佢係有咁嘅需要嘛，佢個人係有咁嘅需要，因為嗱呢一個咧，你如果咧真係有少少讀下有關嘅書籍嘅時候咧，即係阿十九才子，你雖然讀好多書，即係咧，如果你讀下一個即係受侵害嘅女性。佢嗰個處於嘅心理狀態，點解佢會十幾年之後仍然要講出嚟，透過講出嚟去 release 去 release 佢嘅壓力呢？喂，你就會明白而家 Me Too 個風潮雖然係隱含住一個咁嘅叫做危機啊，即係十九才子嘅危機，但我亦都可以明白 點解呢個風潮嘅嚟臨而作為受性侵女性，佢係需要用呢個方式？因為點解咧？法律係未必能夠制裁到呢班人嘅。事實上，首先我又講翻，有機會係有部分嘅女性 take advantage of 呢一種嘅風潮。 嗯、 我唔排除。 早會我就話係啦，即係你十個裏邊可能有一個或者 唔知道比例嘅啫，係 唔排除嘅。但係Me Too 的風潮是為什麼那些女性要鼓勵那些受害受性侵害者呢，是站出來要將她這個件事說出來，是對她有治療作用的嘛，是對她本身有治療作用的嘛。 但我覺得有現在有個疑問的，很多人說上 court 才有這個第二度傷害，其實我上次我們星期五已經說過， 上個星期五的 現在在互聯網上面那種的 ruthless 的言論呢，已經是造成一個 end 的傷害，對於一些即說出來的人 是美國，不是只是香港，不是林作，我覺得包括在美國都是一樣的、 啊、一樣 是很多這些白種男人會質疑這些女人，其實你們是不是自己怎樣怎樣不檢點啊，什麼東西啊、為什麼你是不是因為當日想升職啊等等，這些東西是很多這些言論的。事實上去到這個問題本身呢，我覺得是會令到這些嘅即係言論是會出嚟的，其實係。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就算是要去表達都好咧，即係你不要有個諗法，就是話我在互聯網表達就不會有呢個第二度傷害。 嗯、 我覺得那個傷害的範圍啊，同埋嗰個傷害嗰個程度是會在比喺 court 上邊嘅傷害更深。 同埋 me 嗱呢個大家可能未必留意得到嘅， 係匿名同埋更加不受制約。 你喺 court 裏邊嗰個辯護律師，如果佢好過分，佢都會俾嗰個法官主審法官去 stop 佢。雖然有一啲 case 你見到係直情主審法官都冇 stop 佢，亦都可能話喺辯方律師嘅盤問裏邊有好多佢個人嘅生活或者係佢嘅私人嘅嘢要披露出嚟，而從而令到佢受到傷害。但係而家嗰種我就話上一次唔好講話呢個呂麗瑤。上一次在天橋底被人搶手機，然後走去追人，跟住被人強姦那個，啲匿名的網民一樣是用呢種方式去走去揣測呢個係咪援交啊？呢個係咪 part time 嘅 girlfriend 啊？等等， 追查都竟然是一個罪名嚟。 係啊，連佢追都是一個罪名嚟噶。咁你話嗰個傷害大啊，定係將來佢在庭上邊俾呢個辯方的辯護律師嗰個嘅即係盤問嗰陣時啊？那個傷害大呢、我覺得這個大家真的要想清楚，為什麼互聯網今時今日本來是一個應該是 liberation 解放的力量、現在變成是一個私怨，大家將自己的情緒發洩，將自己的仇恨恐懼發洩的地方，而不是討論的地方，真的 negative 了很多東西， 所以大家都要負上責 任。我跟徐少說下午我們都說過，喂，林作這些說話其實幾個麻甩佬吹水喺酒吧， 嗰 陣時私下大家講就得啫，即係話誒個女仔會唔會係乜乜乜啊咁樣，係咪？以往呢啲私下嘅説話係唔會變成係一個公開嘅言論， 喺公共空間裏邊發酵而好多人接收得到。 係啦，嗱，我就係話而家公同私呢條界線咧，係似乎冇咗嗰個界線啊。 嗯嗯， 你睇到呢啲嘅私下大家討論嘅嘢就變成公開表態啦、而每一個人私下討論變成公開表態就變成一種輿論審判、甚至一種輿論壓力。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新媒體網台裏面好多私怨就係咁嘅原因。其實你個台同邊個邊個唔關唔好關係，乜都好，同公眾有咩？ 唔係公眾利益嚟， 聽眾同公眾利益有咩關係啫？人哋聽節目就係想聽你嘅觀點，唔係想聽你同邊個人嘅恩怨啊嘛。係乜？如果你係支持嗰個候選人，你同佢嘅私怨有咩關係啫？佢一個好嘅候選人同壞嘅候選人，唔通因為佢你同佢嘅私怨，佢就變成一個壞嘅候選人咩？姚松炎佢點解會無端端變成一個壞嘅候選人啫？點解黃之峰無端端會變成一個契弟啫？你支持黃之峰唔係因為佢嚟唔嚟我個台做節目，係因為黃之峰係值唔值得喺民主運動裏邊作為一個年輕人去帶領香港民主運動？呢、這個就係我量度黃之峰唯一嘅標準。係嗎？你見到㗎嗰啲幾資深嘅傳媒人一樣，公同私撈埋曬一齊。佢私人嘅嘢，佢同對邊個人嘅觀感，就呼籲嗰啲人唔好支持呢、這個，唔好支持嗰、那個，係、乜？而唔係話分析嗰件事。你應該係分析呢件事。頭先我哋一開始講補選都係講邊一個人最值得支持，係、嘛？唔係話因為嗰個人本身俾唔俾面你，你唔俾面我有乜所謂啫？係、嘛？其實就算范國威唔上嚟，我都一樣呼籲大家去做義工嘅。我都唔會話因為佢。我今天叫他上來，我覺得這個不是最重要，等於幾個男人私下說的話怎可能成為一個網絡上的民意，這下才恐怖。 呢種就真係一種 populism。 嗱，其實咧 放大好多倍啊！呢啲言論一放上網就放大好多倍。 呢、這個 Me Too 風潮嘅出現咧，唔係偶然嘅，同美國 Donald Trump 咧做咗總統之後係有關 的，一個後遺症嚟嘅。 一個後遺症，因為點解咧 ？Donald Trump 咧，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咧？ 佢話 grab， 佢競選總統嘅時候咧，俾人哋咧私底下 類似啊， 佢私底下即係話佢 找你。 系啦， 即系见到女仔就去搲佢啦，咁样搲 佢系啦， 咁佢嗰个嘅录音出咗嚟啊嘛， 系 吓，咁啊啲人觉得佢对女性，佢嘅意思系我对女性点都得嘅， 嗯， 啲女性其实就瘦嘅， 系 啊，唔好以为佢唔瘦，即系呢一种男人之间私底下讲嗰啲嘢， 佢哋中意嘅咁样 系， 咁呢个嘅说话咧，后屘出咗街之后咧，其实当时对女性。即係美國嘅嗰啲女權運動咧，就好大嘅衝擊嚟嘅。喂，依、這個人做咗我哋總統喎、 啊，真係慘！ 喂，做咗我哋總統喎、啊，咁樣睇嘅喎，咁又跟住先至會出現呢一種嘅，有個女演後屘有個叫 Harvey， 即係個男監製咧 ，Harvey 咩 Weinstein， 咁就由咧就有一個女演員咧，就於是咧就出嚟咧就喺度即係呼籲大家 Me Too 啦。其實同阿 Donald Trump 做咗總統係有關係。啊、所以咧呢、這個咧，即係大家明白呢個脈絡咧，其實你一定要有一個脈絡，你先至可以點解會有出現 Me Too 呢一樣嘢， 解讀呢啲社會現象 係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嗰、那個呢、這個反左交呢、這個，其實今晚我哋未講完，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因為范國威上嚟咧就加時。咁加時另外一個原因咧，大家唔好走啊！嗱，臨尾我哋有重要嘅嘢宣佈啊，臨尾啊，記住幾時臨尾咧？大家唔知嘅。休息一陣先，嗱，大家睇睇我哋呢個新嘅廣告。 即係我哋做韓牛咧，已經做咗一年啦。咁呢一年咧，我哋吸收咗無數嘅經驗。我哋而家係推銷去呢一個伊韓啊、百佳啊、惠康啊、一田啊、七五九啊，我哋只係揀咗四部位出嚟做火鍋片，後腿外側肉、肩胛肉同埋後腿底板肉。大家睇件到你手上，每一件都是咁新鮮，啲顏色咁靚，同埋油花咁勻盡嘅。咁但係咧，最好最好食嘅啦，我哋只係留翻一樣，就係前肉眼嘅精華，一食落去咧，個個都震撼嘅。後腿外側肉咧，係嗰個牛味咧好強勁嘅，肩胛肉個牛味咧更加強啲嘅，真係好食到係韓牛嘅感覺。嗯，呢、這個咧就好滑喎，呢、這個後腿底板肉。肉前肉眼啊，即系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系无与伦比嘅。其实咧，就系综合咗三样嘢嘅，滑啦、牛味啦，同埋入口即化。当然啦，你订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即日切俾你嘅，送到你屋企咧，你系三日内食咧，就会保持到呢个状态。 1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42年，在地图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42，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世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好啦，今晚加时的原因咧，就是因为有重要的嘢宣布。咁亦都系咧，因为咧就其实我哋都希望阿 Gary 咧，其实得胜。 哦，多谢多谢， 系啦，咁就 多谢多谢。 虽然大家就因为我哋啲听众咧，其实因为听咗我哋几年啦、对于我哋嘅 A V 词典咧，由美式背翻上嚟，所以佢哋觉得你离地系有原因嘅。 下次我上嚟之前，我再读多啲先。 但你读嗰个旧版嚟嘅可能。 而家好多新嘅词。 系啊，而家好多新嘅词会加落去咁样。咁啊，讲笑嘅啫嗱。咁咧就首先咧就交代一下先。好多人咧就上次睇节目嗰阵时咧就报名就系呢、這个。12月20号的这个网聚，咁咧就系会睇呢个四国片路嘅片啦，同埋蔡锦源导演会出席同大家交流啦。咁就我哋叫做准备咗呢个wine and cheese 嘅 party 咁样，咁咧就 反應就相當熱烈，真係仲慘過騰訊。 加唔加得人咧？ 咁咧就成百人咁，但係我哋就因為我哋實際上就即係當晚啊報名嘅。咁我哋實際上我哋嗰個嘅場地咧，因為要而家仲問阿徐少華撲緊嗰部投影機。 哦、 如果唔得嘅話，就唯有自己真人演出，戴住頂帽揸住碌竹喺度漫步慢鏡咁喺度行喺度。咁咧，仲要播出呢个咁样嘅喜多郎嘅音乐。 哇！你一讲啊，大把人有投影机都会话可以借你啦。 你睇下你隔篱啊嘛，你你冇快缩沙先得啊！ 我唔缩，我惊我嗰部质素唔够你。你 咁我哋又唔系睇 A V 冇所谓啦。 你要求咁高，你睇开嗰啲。 睇时间 无不言， 时间停顿就话千无不言啫。我嗰啲即系月球漫步冇所谓啦。咁咧就二十号咧就我哋。為了真的不想大家失望，我們盡量 accommodate 報了名字的人，唯有呢就是什麼呢，就是加長了，就但是就記住是沒有絕望這個座位表的，我們加長就是加長了，就是12月的23號，我們就會有加開一場，但是呢我們就根據報名時間的先後呢就會即分配，究竟你是出席12月20號還是23號那場、 哦、 對了，咁就兩場都會有導演喺度嘅，咁亦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用電郵通知你哋，究竟你報名嘅先後次序，你要出席邊一場咁樣。咁你話唔得，我要換咁樣，咁得唔得咧？咁我就希唔盡量唔希望嘅。其實點解咧？因為我哋你知我哋寫字樓就冇嘢多，就最除咗書多就冇人嘅，真係噶嗱，冇 admin staff 嘅我哋係。咁所以咧，你就煩到我嘅啫，煩到我，我又病，跟住又做唔到節目，跟住大家唯有又要聽，繼續聽阿湛國陽。 好啊，好啊，湛國陽， 好啊， 有咩問題啊？ 好啊，咁就下次就你同佢一齊做啦。我病咗之後，咁咧就大家都唔想係咁噶，咁所以就除非你就揾到一個人同你換，你就自己搞掂佢，就話俾我，唔好話俾我哋聽啦。咁咧就如果唔係咧，就盡量跟翻嗰個時間咁樣。咁呢個就係、是、我哋一個俾會員嘅一個免費嘅活動嚟嘅。咁你哋有咩義務咧？咁就係除咗嚟睇片之外咧，就係、是、你可以帶嘢食嚟嘅。嗱，芝士我哋會有噶啦。酒你話喂，我有啲特別好介紹，你可以帶嚟啦。當然，如果係生果餅乾、crackers 啊呢啲咧，食芝士嘅餅乾咧都 OK 嘅、嗯，你都可以嚟嘅喎。 係嘛？ 二十號係啊。 好。 咁就可以聯絡一下我哋嘅聽眾啦，可以。咁咧就另外咧就嗱，真係呢、這個呢、這個聽住啊，呢、這個呢、這個新鮮滾熱辣。即時公布嘅啫，名額仲少36名，啊唔係啊，應該扣除33名 嘅， 應該係扣除我哋邀請嘅嘉賓。 哦， 33名，36名就3位， 係 一位就12個人啊嘛。 哦咁樣， 係啦，名額33名，咁咧就我哋會喺呢個12月31號咧就首次啊，即係城寨舉辦呢個除夕倒數嘅活動。 嗯。 咁大家以為就會喺尖東同嗰啲內地嘅自由行逼咧，才不會。我哋係支持翻我哋自己同路人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基隆街5號舉行。咁基隆街5號咩咧？就係而家市面上少數少數僅有發售我哋上書局書籍嘅地方，不過唔係書店，係一個私房菜嚟嘅。 哦， 就有長毛嘅《我反抗故我在》同埋《情與義》咧，就喺嗰度賣嘅。咁咧就係呢個藍絲嘅。陣地嚟嘅，咁咧就係、是、 深入藍絲陣地， 唔係黃絲， 黃絲 講錯講錯， 咁勁 嘅陣地嚟嘅，基隆街五號好多， 一路食住一路喺度， 好多社運界嘅人咧都知道噶啦，呢個地步，咁就地鐵站好近嘅，太子地鐵站一出步行唔使3分鐘， 嗯， 咁咧就名額就係33個，咁啊食乜嘢嘅咧？咁就係食土耳其菜，咁啊裏邊有啲特色嘅土耳其菜就好多係羊啊，羊啲羊去嘅、嗯，羊喺雞度啊，羊喺啲魚嗰度啊咁啊。咁特別係啲宮廷嘅菜式， 嗯嗯， 咁我哋咧就會由5點鐘開始就會恭候，大家見到啦，嗱，12月31號城寨人嘅除夕倒數活動，咁呢個活動亦都係俾我哋嘅會員嘅啫，咁咧就係咧5時恭候，7時入席，12時就飲到瞓席，咁咧5點恭候咩咧？就因為嗰度可以播片嘅，其實都係，咁就。如果大家有時間，我哋就會播我哋嗰個嘅片路嘅紀錄片俾大家睇嘅，都係一樣。所以你23、20都報唔到名嗰啲咧，你話我可以出席就係呢個除夕倒數基隆街5號嘅呢個地點啦。咁就嗰個私房菜包埋飲品啊等等咧，咁就係每位咧就係400蚊。 咁人數而家再減多三個添，原來得30位嘅啫。咁可能我哋預咗啲位咧，就係邀請啲嘉賓啦。咁就報名，但大家將呢、這個即係、就是、報名就係電郵到去 kowloonsingjai@gmail.com， 講埋你嘅會員號碼，同埋你係報呢個12月31日除夕倒數活動嘅。咁咧就我哋用電郵嘅方式去回覆俾大家啦。這個就真係冇得加位噶啦。因为我哋死几经辛苦先挨到个厨师，将嗰个最好嘅时间，因为佢做私房菜咧，佢仲要陪到我哋倒数，其实都几惨我啦，真系煮完嘢食之后，仲要被逼喺度，即系人哋可以走嘅，其实我哋就话唔得啊，你咁样31日，咁咧就喺呢、這个即系有限嘅 capacity， 因为所有嗰啲菜式原来系事先要做嘅，手工嚟嘅，其实因为要将嗰啲嘅。譬如乾果啊，魚，即係嗰條魚真係我自己食試過咧，都係我諗真係做到我頭都大。如果係我諗搞到彎曬添， 又係養啲嘢去嘅。 複雜過順德養鯪魚好多，但係咧就味道相當特別，亦都係我覺得好好食嘅。其實因為香港做中東菜嘅地方都唔多，特別係私房菜添，咁亦都更加就係、是。上書局可以買到的書，其實除咗喺度之外，就喺嗰度。 勁啊！ 就係喺呢個基隆街5號啊，其實係。咁咧就，所以我覺得亦都希望我哋嘅心態就係我哋唔想喺酒店做，唔想喺本來我哋諗住係一啲嘅食自助餐啊，我哋上次喺酒店或者喺太古坊食自助餐啊，咁好開心。但我哋希望就係支持一啲嘅即係同路人啊，即係自己嘅同路人，希望即係可以大家多啲以後即係覺得認識咗嘅話，可以多啲上去幫襯啊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咁所以我大家記住啦，嗱，12月31日。就是呢個城寨人的除夕倒數活動，就是在呢個基隆街五號的土耳其的私房菜嗰度，名額就係30位，每位收費就係400元。咁我相信就係如果你去嗰啲除夕倒數，你同阿大樓一起嗰啲 Grand Hyatt 啊嗰啲，我諗10000元啦，我諗最少。 哇！真係大 都唔知得唔得添，我諗係嘛？ 400元真 係。你有冇贊助我啲酒先？ 土耳其好少有。 哇！你幾多圍啊？3圍啊？ 3圍最少2箱啦。 2箱冇問題。 嚇！嗱，大家聽住啊嗱，大家聽住啊嗱，到時唔到都要揾呢、這個即係修頓小王子嘅手臂，用呢個修頓小王子嘅手臂去托住身水身汗咁樣，托住個酒箱嗰度滴汗喺後邊。 箱啊嘛，箱啊嘛， 係嘛？ 有所謂。 哇！咁樣真係 酒箱， 未睇到見到都聽到都興奮啊！真係一路行上去樓梯要撐10幾級樓梯㗎，係啊，嗰度即係舊樓嚟㗎。 舊樓嚟嘅。 係啊，樓梯好高嘅舊樓嚟嘅，係啊。咁我相信好多如果係社運嘅人，可能都去過嘅其實。我嗰日去試食咧，就撞到 TVB 好多人，原來我都聽眾嚟嘅。 TVB 嘅係啊，我話唔可以大台做啊，過嚟幫我啦。 喂，你請唔請得起人㗎？嚇、啊，你請唔請得起人㗎？你 咁冇所謂啦，係嘛？呢啲就 幫下 心嘅啫，大家講個心嘅啫，咁啊。咁嗱，翻嚟咧就即係因為講咗家事，唔可以話宣佈完之後即刻走嘅。咁咧、就話即刻有人 WhatsApp 嚟喎，其實。不是聖誕網聚啊 ，Sarah， 呢個係一個除夕倒數活動，12月31日啊，記住。咁咧就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呢啲嘅網絡上邊嘅 outrageous 嘅言論啊。其實呢個係美國自從即係其實我覺得 Donald Trump 當選係個果多過個因咯，我覺得。 係，我覺得兩樣都有嘅，即 係 話咧，凡事咧蝴蝶效應啊嘛。即係有呢一個因，跟住有 Donald Trump 嘅果，跟住佢嘅果又成為因，就觸發咗 Me Too， 即係其中一個因啦。 嗱，我自己咁睇嘅，我好多次我喺香港大學教書，我都講過呢個問題，即係教新媒體嗰陣時候，我就話咧，本來以往我哋相信就係經過新聞學院嘅訓練，就會有一班人叫做 gatekeeper， 就係出嚟咧就係做媒體工作，佢就代表一種社會嘅精英，去將一啲所謂。outrageous 嘅言論啊 ，inappropriate 嘅嘢啊，政治不正確嘅嘢咧，就隔咗佢先， 過濾咗佢先，掃咗佢先。 所以你寫譬如 letter to editor 咧，你寫俾Wall Street Journal 啊，或者寫俾呢個 New York Times 咧，嗰啲言論係唔會出到街嘅。 嗯， 因為嗰個負責把關嗰條友已經將佢刪咗佢啦，已經係。 唔係講真啦，即係我唔知點解19才子嗰啲又會出到嚟，佢都應該有人把關啊嘛。 No， 19佢係先係喺陶傑 channel 出嘅。 诶、哎，我同 最 outrageous 嘅言论，嗱、你见到咧， 你解释到， 你只要将佢比较同明彩里边嘅陶杰嘅专栏去比较，你就知道 系 好唔同嘅。 系系系系系， 咁你 呢 個 係一個例證嚟嘅， 係係係係 正正就係肥佬佢都會有啲文字編輯或者陶傑嘅 aspiration， 即係佢自己都唔想自己嗰一面喺《蘋果日報》嘅文字裏邊出現。 係 好啦，咁呢種嘅就係解釋咗傳統媒體咧，就同呢啲譬如美國呢啲叫做 Donald Trump 嘅典型支持者啊，即係勞工階層嘅白種男人啊，係距離好遠嘅。嗱，反而民主黨嗰啲潮人啊、型人啊、同志啊、LGBT 啊，嗱呢啲就啱 feel 啦，同嗰啲傳統媒體把關嗰啲人，因為大家都係一種所謂 progressive 嘅 value， 但係呢種 progressive value 咧，有陣時可能係脱離咗個社會， 過於政治正確， 係啦，過於政治正確，就係話你記唔記得你頭先講嗰陣時，第一風波第一次嗰、那個嗰一次。是講性騷擾嘛？ 係， 其實就是政治正確嗰陣時。 Harvey Weinstein 嗰陣時 係啦，喺美國你讀緊書嗰陣時，你讀書 其實咧，我覺得 係係係。 我講幾句啦。其實今次呢個 Me Too 風潮咧，如果令我觸發起我的記憶咧，就係、是、大約二十年前到咧，就叫做香港性騷擾立法。 在美國吹過嚟嘅， 香港後尾都有立法㗎，係咪啊？即係嗰個性騷擾啊，嗰陣時我嘅意見就 好似係平機會嘅指引啊， 平機會 唔係法例嚟，好似 嗰陣時候咧就講立法。就話要立法立呢個性騷擾法，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就喺傳媒做啦。咁又跟住咧，我啊其中一個反對者嚟嘅，哇好大鑊喎！我話性騷擾立法，因為點解啊？所以點解我要講翻性騷擾咧？其實同而家嗰個嘅 Me Too 風潮咧係可以對應翻，係可以好大鑊嘅。Me Too 風潮都可以好大鑊，所以我只不過係反對林作同埋阿十九才子呢種嘅通嘅啫。其實我唔係反對佢阿特別阿十九才子嗰個嘅論述嘅。嗱，當時嗰個嘅性騷擾咧就係話，喂個所謂感覺問題啦，就係、是、我感覺唔舒服，因為你講咗一啲嘅性有關嘅嘢咧，又令我感覺唔舒服。於是我當時話立法嘅意思就可以成為一個罪行， 即係個定義可以好闊， 咁就好大鑊啦。因為你感覺喎，喂，大佬，我講一個嘅可能嘅有關性嘅笑話，有啲人覺得好好笑，有啲人感覺好唔爽。喂，咁我控制唔到你嘅感覺噶嘛？但係如果性侵犯好、非禮好嗰啲，全部好個定義又清晰好多嘅，就係、是。我會有嗰啲唔適當嘅身體嘅觸摸、觸碰，咁所以我嗰陣時候就反對呢樣嘢。但係性騷擾當時咧，其實喺女性主義嗰個嘅角度嚟講，就覺得呢個係對佢哋女性一個好大嘅侵犯，都係佢過去咧喺職場裏面其中一樣嘢，佢覺得係所謂權力關係造成咗佢哋嘅喺工作嘅領域當中好唔舒服。個感覺好唔舒服， 而呢個唔舒服嘅感覺就可能用咗嚟係去作出指控嘅一個基礎。 係啦，咁又跟住我當時嘅 argument 就係、是、喂。我話我翻工都唔舒服嘅，我日日俾老細屌喎，即係咁我都好唔舒服。咁係咪要立法立一個即係老細不可以說粗言穢語？係咪咁啊？咁樣，所以我當時 老細不可細口細面， 係啊， 城寨不可以取笑阿湛。 係啊，你令阿湛好唔舒服喎， 即係 咁就好大鑊。你用立法，你去嘗試去控制一個叫個人感官問題咧。而係個定義係好難以界定清楚。 嗱，我覺得第二次係咩咧？第二次嘅風潮亦都係引起美國好大嘅爭論，叫做約會強姦。 哦 ，date rape 係啦，呢個亦都係嘅，同性騷擾嗰次咧。 啊， 咁之後其實好多啲政治正確嘅，包括唔可以嘲笑肥仔啊，一定要叫做wage challenger。 challenge 係啦，或者係即係好多啦。總之就係一啲稱呼啊、用語啊咁樣。當然點解 Donald Trump 其實同陶傑好相似嘅，就係佢當時就係一個真小人嘅方式，就係打破呢啲。民主黨的所謂 progressive value， 就是呢啲係虛偽嘅嘢， 確立咗太多 嘅社會制度，根本就係因為零八年之後，大家都發覺，哇，原來頂嗰啲肥貓有啲係民主黨啲友都係咁撲街嘅， 係啊係啊， 係啦，咁大家知道，哇，頂原來咁虛偽嘅，講你就講到好似反歧視啊，要公平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實際上行為原來都係咁衰格，咁開始就出現咗一個叫做真小人取代偽君子嘅一個運動。其實就係叫做 populism 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咩咧？其實冇貶義，好多中國人以為民粹主義有貶義。民粹主義即係話咧一啲平民百姓嘅嗰種嘅意見為主導， 對精英嘅一種反撲。 對精英嘅一種反撲。傳媒嘅 gatekeeper 曾幾何時就係精英啦？蘋果日報老總葉一堅又好，或者係呢、這個呢、這個南華早報嘅老總、 啊， 全部都係讀過新聞學乜乜出身。 Tom Dotcom 嘅劉世良咁樣， 我唔係 Tom Dotcom 嘅高層，我係低層嚟嘅啫。咁咧就，但係呢啲嘅精英本身有一套新聞理念， 有一套社會信念，他們推動的社會價值，所以呢下層這些即所謂草根民意是上不到去。但當現在草根的人有這個網絡平台，甚至有一些叫做專門是以草根為意見導向的新聞平台出現的時候，這個就成為 Donald Trump 最大的支持者在選舉的時候，這些人呢就不斷去攻擊喂，嗰時你記唔記得有一單假新聞，就係話希拉里喺個披薩店裏邊， 喺 New York State 就收埋幾個戀童嘅細路喺個地牢，咁有個真心交叉支獵槍，就去嗰度拯救， 想做英雄， 係啦，想做英雄去拯救呢啲被性侵犯嘅啲細路仔啊嘛， 信以為真，竟然將呢個假新聞係仲要係實際行動係去付諸喎執行喎係。 咁但係而家其實去到一個所謂 Donald Trump 出現之後嘅所謂 post facts後事實真相的年代， professor error 係啦，就已經不再講件事是乜嘢啦，而係大家的感覺個 feeling 係乜嘢。嗱，咁自然咧，我覺得我上一次我記得我都提過嘅，當你以為去網絡去追求公義嗰陣時候，大家真係請三思，係雙刃劍嘅。我懷疑阿林作今晚都會受到呢個欺凌嘅，林作阿媽都 阿媽都俾你出賣咁樣， 阿媽都會俾受欺凌啊！點解啊？你以為真係咁樣可以平息到件事啊？啲人就會以其人之道，好似我哋頭先咁樣還其人之心，係咪一啲好 ruthless 嘅言論？以往你面對面唔會講出口，你冇理由投稿走去質疑阿呂麗瑤造假乜乜乜，報紙編輯一嘢抌跳咗你啦，係咪？但係唔係啊嘛？而家就係你敢講出嚟。只要有一個 opinion leader 講咗出嚟，就有人分 share，有人一人加一句，一人加一句，有啲人就話：喂，佢仲攬住個教練喺度影相嘅喎，話會唔會係乜乜乜啊？會唔會越講越誇，越講越誇啦嘛？ 其實係可以解釋嘅，不過我又費事長篇大論。 唔係，但係我覺得其實 don't go into detail，即係嗰個呂麗瑤嗰個 case， 我覺得係冇意思嘅。而家我覺得值得討論嘅意思係兩樣嘢，第一個 legal 嘅 angle。究竟現行一些性罪行的舉證或者性罪行的法例對女性受害人的保護是不是不足夠？ 是不足夠。 我覺得這個 是難的， 這個是有意義的。法改會報告書已經出到第四號報告書，關於性罪行的修訂，這些東西其實是不是我們真的要認真去看待？這個反而有一個實際的價值在裏面， 有 implication， 同埋影響到日後的社會規範的發展。 是的，既然你說第二次傷害真的這麼大，令到他們只可以通過一個網絡方式去表達，結果網絡表達又受到第二次欺凌，咁應該點呢？咁我覺得係咪應該追源溯始，翻去最根本啊？就係、是、要有一個，起碼我哋係要符合一個國際標準嘅，關於啲性罪行審訊或者偵訊或者咩嘢或者舉證等等嘅一啲規範，究竟外國而家去到邊度呢？澳洲、加拿大、美國呢啲地方，我哋係咪應該同步去作出呢個修改，相應嘅修改？我覺得呢個係呢、這個反而我覺得。是撇開那些吃花生的那些東西 來說，還有呢，我覺得呢，性侵呢，即是你現在看到，哇，在 MeToo 風潮，好像你就質疑別人是不是的，這樣，我會相信性侵是嚴重的，我會相信，因為為什麼呢？過去很多男性呢，對於兩性關係呢，有一個非常之，我覺得是 distort， 是扭曲了的看法，我們的年代已經有，何況現在的年代，那些，看 AV 長大那些，即系我哋个年代咧，最容易 distort 嘅讲法咧，就系话女性半推半就嘅。 系， 于是咧就鼓励啲男性咧，嗱，你唔好识是 no 为 no， 系， 即系咁样样嘅。 咩欲拒还迎 咁样系。即系呢啲咧，几个男人私底下讲咧，总会有几个人咧系会鼓励你咧，去做一啲咁嘅叫做女人 say no， 但系你唔好停止嘅行为。咁所以。我覺得特別是有權力的男人是 很容易陷入一個這樣的陷阱，即是那個台灣女作家，她那個補習老師 是自殺那個，是 自殺那個。其實為什麼有權力的人呢？是什麼呢？因為有權力的男人，如果他遇著一個比他權力低很多，而且是可能譬如就好像老師啊、教練啊，他這些的女性呢，很可能呢在那個的言語與嗰個嘅肢體動作方面咧，係會帶嚟一啲錯男人錯誤嘅理解嘅個信息啊，發放嘅信息。因為男人總係覺得女人係養會受養母咧，就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吸引。佢覺得嗱，你如果係學生啊嗰啲咧，係好容易噶嘛。喂，但係我養母你唔代表我想你搞我噃。 權力關係的問題， 仰慕依從會比較，即係俾佢哋錯誤理解為係對佢哋一種仰慕。 佢都其實冧我嘅噃，我可能其實佢嘅發放嘅信息係其實想我搞佢嘅喎，咁樣。嗱呢啲咧，其實所以咧係好多時點解會涉及到一啲所謂嘅有權力或者佢嘅權力嘅關係嗰度不平衡嘅狀況之下咧，男人好容易係 read 錯咗信息嘅。 嗯， 但係呢個係因為第二咧，就係因為嗰個服從性嘅，我覺得有陣時，因為個權力關係會令到即係嗰個唔對等嘅關係，令到個女士當時嚟講咧，就算佢被侵犯之後咧， 佢 都陷入咗一種嘅掙扎裏邊。因為那個是他可能很尊敬的師長的假設，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師生的， 他又會想其他人不會信， 會不會破壞了同柴的關係，會不會破壞了他身邊的運動員和教練的關係等等，可能有很多這些考慮。不過這個都不是你去質疑他造假的一個理由來的，我經常都說是啊，即係你大家當自己咩呢，我覺得即係大家真係 同埋十幾歲嘅女仔，佢唔夠膽喺嗰陣時候講出嚟係有幾咁奇怪嘅事咧、嗯。 因為你記住佢哋 好普遍 嚇，同埋佢哋佢講，就算麥明詩講呢件事，又係好多人去攻擊佢點。其實麥明詩再講，其實佢有報案嘅。其實當時警察就話： 我有報嘅，佢係 有啊， 咁佢做曬應該要做嘅 啦。係啊，佢有嘅，其實係。而警察就話：咁啊，冇得查嘅喎，咁樣做唔到嘢嘅喎，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不可以太過一開始就有一套的理論，無論你是民粹主義的，你是反這個政治正確的，就代入了香港的情況，然後就用這個角度去呃咗落去啊呂麗瑤嘅 case 嗰度。 你泛泛而論，我覺得冇所謂嘅。你泛 泛 而論，但係 你 唔 好講到 detail 嗰個個別嘅 case 嗰度去討論嗰個受害者，或者佢係加害者定受害者咧咁樣。反而你淨係即係我覺得，如果 bring out 個 issue， 嗰個 issue 本身對公眾有意義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反而就是說這種的這樣的法例，第一我覺得是不是一個漏洞先有、有沒有漏洞、現在在這些的性罪行的偵訊裡面、審訊裡面、有沒有這些的東西、是令到那些受害人覺得他們不想報警、我不理他因為年紀小或者什麼，我說因為他不想，大佬現在香港好像只可以隔著屏風， 其實甚至佢身邊人咧，身邊人都鼓勵佢唔好報警。 老土得好緊要嘅係。最近我睇嗰單審緊嗰單，又係同屋企人一齊，啲親戚一齊去旅行， 啊、 然後喺間房嗰度俾人性侵。 哦、 啊，佢屋企人都叫佢唔好咩 嘅。 所以我話係敏感嘅議題咧，就算我哋講到呢啲嘢，你見到我哋個樣 子， 其實都突然間好似 IQ 博士 嚴肅咗啲咁啊， 山翠老師嗰種係嘛？即突然間， 呢啲我唔敢講笑。 突然間應 咁搞笑， 唔敢搞笑，即係我都呢個我都意見嘅。我覺得有關呢啲種族啊，呢啲咁嘅性結，即係性別啊，宗教呢啲咧，我係唔會攞嚟做。 唔係你可以插佢啲醜聞，譬如翁靖晶咁樣走去踢佛教啲醜聞。但你唔係嘲笑佢嗰個， 嘲笑 唔係去 tears 嗰個宗教嗰啲信念啊，人哋嗰啲係傻佬啊，乜乜乜啊，白痴啊呢啲咁嘅嘢。 嗯嗯， 係嘛？呢啲就係會引起仇恨噶嘛，其實。所以我話，如果真係認真去討論咧，好多人話：，誒呢啲嘢唔好再花時間討論啲花生嘢嚟。其實唔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去有意義地去討論嗰樣嘢咧，應該睇下就係話係咪有乜嘢法例上嘅不足，係令到而家受到性侵害，唔一定係女性嘅，可以係男侵害男嘅。 有 好多 case 係男侵害男嘅。 Kelvin Spacey 係啊，係男侵害男嘅教會咧 啊。 天主教里面的神父、有没有一些是可以做到的事、是令到被侵害的人是可以更加是一个受到保护的环境、而不是一种恐惧，不是一种仇视敌意的环境呢、去将那件事放在一个程序审讯更加公正的环境里面去处理。很多人说、那你就报警咯、事实上正正是因为那个制度、那个法律本身、那个程序本身、是有很多呢啲問題，令到嗰啲女人不敢走去報警噶嘛？ 你夜晚黑你試下睇下而家嗰啲咩一號皇庭法律戲咪就係咁咯？你如果逢親性侵案咧，嗰、那個 先打你私生活， 先打係啊，打你私生活，揭翻曬你過去嘅私生活嘅情況點樣樣？即係依啲咧，其實咧，即係我都 imagine 唔到，原來今時今日咧，我哋可以喺依個嘅網絡世界裏面咧。 其實是沒有進步過 repeat 翻呢啲咁嘅情況出嚟嘅，但係喺網絡世界嗰度仲離譜過法庭喎。 係 啊。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網絡係一個匿名嘅世界，好多好極端嘅言論咧， 一樣是可以出現。以往我哋係好多人冇機會接觸到啲極端言論。 嗯。 咁呢啲極端言論好多時咧，正正係最容易吸引眼球啊。 嗯。 吸引大家嘅焦點嘅，其實。如果你從真係商業文案角度嚟講咧，反而唔係呂麗瑤呢種，其實反而林作呢種。 林作呢種係。 先至係吸引到眼球，吸引到焦點，因為 outrageous 啊嘛。 恭喜你啦，你成功啦，林作， 夠出位啊嘛，系 啊， 恭喜你啦，阿媽都攞埋出嚟， 阿媽都拎埋出嚟，今日好多人洗佢版，可能又、啊、又令到佢阿媽俾人問候咁樣。 睇下佢 post 又點樣，個 engagement 又點厲害啦。嗱，唔緊要啊，依、這個世界而家文水主咧，最緊要 engagement。唉， 我頭先已經睇到啦， 最緊要係 engagement。 我頭先已經睇到啦，嗰、那個留言就係咩咧？咁、啊、跟住佢阿媽趕咗嗰個人出去之後咧，跟住就下一句嘟嘟嘟嘟嘟。有了林作，哇！大佬咁仲唔系網絡欺凌？ 啱咗花就咁啊！ 即系我就系话啦，如果系咁，你又会有咩感受咧？一样啫嘛，我觉得即系好多时候大家公同私，而家去到个地步，好多我哋私下倾偈嗰啲去取笑人啊、嘲笑人啊，政治不正确啦，呢个系人性嚟嘅。我成日都话，政治不正确嘅嘢系最过瘾嘅。 嗯 是吧 最好笑的。 是啦你想回转头我哋小个港产片最好笑咩呢就是笑那些低能啊伤残啊矮仔的曾志伟你记得。我想现在都不可以拍那些福星片啊真的。 经典笑话来 的。是啦经典笑话啊冯瑞凡扮弱智啊。是吧这些已经我想不拍得了其实已经是。但人性里面总有一些呢是对于即是取笑一些弱小的人呢、 嗯、 是有一种快感在这里。 嗯 咁所以咧，變咗 就係 bullying 咯。 政治不正確咧，就係政治正確就變成一種壓抑嘅。 啊， 對呢種邪惡慾望嘅壓抑嚟嘅，其實。 所以咧，我都想介紹大家睇一套戲，叫《奇蹟男孩》。 奇蹟男孩 叫 Wonder。呢套電影咧真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佢其中一句説話咧，類近係咁嘅。如果你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對與錯同埋 be kind， 即係呢兩樣嘢嘅選擇，你唯一可以選擇，你選擇 be kind。 Be kind。 即係人咧，我覺得永遠都應該要保留一個善念，因為我哋嘅文明社會當中咧、嗯，你等於一個屋企咁樣，你成日講對與錯啊，即係死梗啦！呢、這個家庭係嘛？你即係你要有愛喺裡面啦、嗯。你對朋友、對呢個社會，你要保持一個善念。 嗯、 哇！唔係喺匿名嘅狀態之下，我可以做乜都得。喺匿名嘅情況之下，我可以傷害任何人都得。咁嘅社會係咪你所想居住嘅社會呢 嗯。 啊咁嘅世界，如果我哋嘅世界去到一個地方，就係、是、我只要匿名，我就可以肆無忌憚去傷害任何一個人。嗯、喂，依個係咪我哋嘅文明嚟咧？其實人類文明去到依個程度，即係因為 social media 嘅出現，本來係一個我哋叫 liberation power，liberating power， 但竟然係出現呢啲咁嘅網絡欺凌行為。 嗯， 係咪？我覺得其實網絡世界係個現實世界嘅反應嚟嘅。 啊， 現實世界有邪惡嘅嘢，同樣喺網絡世界會勾貼 光與暗。 啊成大好多倍添，我都會，即係話你嗰啲嘅，譬如因為你匿名啊嘛、 嗯， 所以你好多留言啊，好多嘢就變咗係唔需要負責任啊嘛。 呢啲咪 所以好多人話網絡上邊大家唔可以傳播知識，亦都唔可以討論邏輯問題，只可以係傳播仇恨與恐懼。 嗯， 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仇恨與恐懼先至係可以咧係引起你嗰個好奇心。 嗯， 係咪知識呢啲嘢等於我哋啲節目兩個半鐘。所以到而家咪得翻3000人咯，係咪先？就係咁簡單嘅咋，我覺得已經係極限嚟添啦。我覺得已經係 極限噶啦， 即係以講道理嚟做節目，仲要做到兩個幾鐘，到而家仲維持到2800幾人喎。 嗯， 係嘛？呢個都係好犀利噶啦，其實係咁，所以就今集就。亦都唔想大家即係呢個 燒曬你 plan 啦， 承受咁大嘅折磨，係啦，咁就記住啦，再提大家一次，報咗名20號嘅就準時出席，咁而呢個20號嚟唔到嗰啲，我哋即係過咗名額嗰啲咧，我哋就會安排喺23號，咁係3個活動嚟嘅，大家記住唔好搞錯，20號、23號咧就係我哋之前所講嘅呢個聖誕節之前嘅網聚。咁就係睇呢個嘅紀錄片嘅，同埋咧就呢個有wine and cheese。咁就頭先另外一個新嘅活動就係12月31號晚除夕倒數活動。 嗯， 咁呢個係收費嘅活動。咁因為亦都係包晚飯嘅，咁就亦都包酒水晚飯。咁所以咧就係400蚊一位，名額就係30名，而家好似都就嚟滿添啦。 就剩下不是很多。那大家如果你在看節目那些就不需要猶豫了。你说如果我当晚就如果是一位獨男那怎么呢，那不重要的，我們我哋听众 你安排，你安排伴侣啊！ 我哋会安排一个宅女同你一齐。 哦，咁劲 系啦，咁咧就可能就因为咁样而改变咗你嘅下半生，唔系下半身，下半生啊！ 咁咧，好彩发音要好准啊！ 发音要好准。咁咧就亦都希望，我觉得2018年咧就对好多人嚟讲，2017都好抑郁嘅，其实。咁希望2018年有新嘅开始。咁第四样咧就记住啦，大家范国威嘅呢、這个。初选活动咧就竞选工程会开展噶啦，咁咧就我哋会 share 范国威嗰啲嘅竞选嘅 post 啦。咁如果你哋想参加嘅话咧，就可以直接，你哋有冇一个报名？ 有，我有啲图，有啲 link， 有啲 link 提供俾大家嘅。 我哋会摆啲 link 喺度，咁你哋就自己可以去直接去报名去参加呢个嘅初选嘅助选活动，或者系正式进入竞选，当然。我希望你可以踢入呢个欧联总决赛啦，当然系啦， 我努力 啊，有冇信心先？ 有， 有几大？ 都唔错嘅，系 吓， 都唔错嘅， 都唔错 嘅，系 放啲先得啊，太拘谨。 我系咩？ 系啊，即系做节目，我觉得就算接触选民，我觉得 做议员要咁噶，你觉得 得嘅？而家做议员 要爆啊， 都唔系爆，我觉得可以即系同呢个。 你去选啦，咁 睇下先，咁快又报名？ 风云战士咁 啊！我做区议员， 风云战士 系 好的， 可以谂啊，系吓。 咁就好似，咦系，今个礼拜五就喺呢个政治咖喱饭嘅时段， 系 就会揾到啊戴耀廷上。 唔系下个礼拜五， 下个礼拜五， 下个礼拜五讲风云计划嘅最新发展，15号啊。 哦，就系讲呢个风云战士， 系啦。 风云计划嘅最新发展，下个礼拜五 系啦， 系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如果想开林作拖，就唔好喺呢度啦，去佢 Facebook 嗰度。 系啦， 拜拜， 好，拜拜， 系啦，唔好讲人阿妈。